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见着了郭林，他连半句客套都省了。 就是我电话里说的，我跟乔家算一对吧。 什么叫算是一对？你俩都是男的。 这个年代男女什么的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吧。 他态度太坦然，以至于刘宇一时间接不上话了。但仔细想了想，郭林确实很少流露出对哪个女的有兴趣，就算是少奇在他身边绕了那么多年，他也没有过表示。可大家认识这么久，郭林也从来没说过自己喜欢男的呀。头有点疼，刘宇烦躁地叹了口气。 你是那种人？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吧。 郭林，你到底怎么回事？拿这种事开玩笑的话，咱连哥们都没得做了。 你很清楚我的脾气的，我从来不会用正经事情开玩笑的。 都说出乔家他保定了这种话的，怎么可能是个玩笑？虽然在郭林的心里倒是真的曾经有过希望一切都是场遏制玩笑的念头。刘宇第一次觉得郭林让他几乎认不出来了，千头万绪他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看着郭林那副样子，他只觉得一肚子气。 我不管你是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这些都不算个事儿。问题是乔家那种人你怎么会扯上关系的？你知不知道他会坑死你？ 警察跟个毒贩子身边的混混纠缠不清，这事儿但凡被人知道，郭林这一辈子就这么玩完了。刘宇的反应跟耿伟当初知道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耿伟因为孟哲的事儿，多少还能异地而处的去尝试着理解，刘宇则是完全无法接受。 郭林，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你是不是疯了？ 刘宇，有些事情我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实话告诉你，我自己也没有彻底想明白，但是我就算想不明白，该做的事情我还是要去做。乔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我相信费雷的死跟他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要帮我。 我要是不帮呢？ 印象里俩人从大学认识到现在还是第一次用这种气氛和态度讲话。郭林心里头也不舒服，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他很想让刘宇别再继续问了，可也知道今天刘宇不问清楚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他的话说出口也跟几吨的石头压在心口一样，几乎喘不过气。 你不帮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不过刘宇，我不敢说将来不会怪你。 怪我？我操你大爷，我们多少年的交情你要为个乔家来怪我？郭林，我今天才弄明白，你小子根本连好赖都不会分。 一句话都不想多说了，刘宇几乎是踹开天台门直接下的楼。郭林一直没转身，站在天台上看着刘宇气冲冲地离开，手上那根烟已经燃尽了，他都没动一下。耿伟是后来才知道出事了，不过他一开始只知道刘宇跟郭林大吵一架，却不了解具体的原因，问了郭林没问出来，后来刘宇架不住他一直烦，就一股脑全说了。等刘宇说完，耿伟只是抓了下头发，烦躁地坐回了沙发上。 操，那小子果然疯了。 见他这种反应，刘宇愣了一下。 你知道他跟乔家的事儿？ 嗯。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耿伟也没什么可瞒的了。 你也知道？ 刘宇，这事儿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但是郭林是肯定栽下去了，他开口跟你说起码是真的拿你当哥们儿。 放屁！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啊，他说如果乔家出了什么事，他将来会怪我。操，我们过命的交情不如一个小混混。 刘宇提到这个就一脑门子的气，他当时没动手揍人都算是他修养好。 我不管他到底为什么整出这种幺蛾子，这件事我肯定不怪，爱他妈的怪不怪。 他就想不明白， 一直挺正常的人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就算喜欢男人，也不该找上乔家这种人，这不是明摆着自己找麻烦吗？而且还是个大麻烦。刘宇的心态不难理解，尤其是耿伟之前受过一次刺激，所以他安抚性地拍了拍刘宇的肩膀。 郭玲那家伙早就不正常了。不过刘宇，咱们都很清楚郭玲是什么脾气，但凡能受得住，他不会搞到这个地步。所以真要说帮忙，你帮的也是郭玲。 那个人本来就是个活得比谁都清醒的人，从来只有他去拉着别人，没人替他操过心。说到底，乔家现在是郭林的包袱，他们作为哥们儿可以选择在旁边看着，只是在于他们看不看得下去。刘宇听到耿伟这句话，抬头看了他一眼，半自嘲半无奈地叹口气。最终他摇了摇头，选择开了两瓶啤酒，不再说话了。如果他真的能在旁边看着，就不会这么着急上火。刘宇既然知道了乔家跟郭林的这层关系，态度上跟之前的只是简单打听案情就不同了。乔家之前跟他说人不是他杀的，那刘宇很自然的要去把这件事情查证清楚。所以他走了一趟报警的医院，医护人员的口供指认很明确，当时跟费雷一起出现在医院的就是乔家。但是当时除了乔家还有一个人，因为警方是直接用的乔家的照片进行的比对，所以另一个人到底是谁，医院的人也说不清楚。拼图的结果不是太理想，因为医院这种地方出入的人实在是太多，没有明显特征，多数拼图都没什么参考性。所以刘宇把情况转述给了郭林。 医院那边的口供表示还有第三个人在场，你们平时接触的人可以去打听一下，看会不会有线索。我去一趟接警台，调取当时的报警音频试试。 郭林沉默了一会儿。 刘宇，谢了。 少废话。 心里依然没痛快，刘宇只能尽量不去往多了想。既然郭林跟他开了这个口，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把事情解决。而就在郭林接完刘宇的电话没多久，沈军也召集了所有人进会议室。 刚刚收到其他分局同事的消息，费雷死了。 谁干的？ 嫌疑人已经被控制了。郭林，你带人过去看看情况。这个时候费雷突然死了，很可能是暴风他们的犯罪集团又有新的动向。 除了郭林之外的人都有些意外，郭林一直等的就是这个命令。从两人分开到现在也没过多长时间，谁知道就又变成了这种局面。郭林看着坐在他对面的乔家，在身边的同事问话时，他始终保持着沉默。不过实际上，乔家也几乎没说话。在讯问的过程中，他说的最多的三句就是不知道、不记得和不是我。所以郭林的同事很自然地转头看他一眼，征求他的意见。郭林放下笔。 乔家，既然你说费雷的死与你无关，那你可以提供与案件相关的线索吗？ 我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这样，我们只能继续扣留你了。 哼，随便你们。不过人不是我杀的，你们总得还我一个清白。 这个你可以放心，警察不会冤枉好人。 那就好。 虽然两个人几乎没说上什么话，但是就这一句，郭林明白了乔家是希望自己配合。乔家也收到了郭林理解自己意图的回应。郭林虽然不清楚乔家出于什么原因这么做，但是他相信费雷的死跟乔家没关系。无论如何不要走上犯罪那条路，这是他们彼此之间最后的那条线。